作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将于3号访华。人社部表示，职工养老保险结余4.14万亿，可支付17.4个月。北京二手房网签创一年新高，市场小幅回温。在股市说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家富城家族办公室的董事总经理刘金先生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家族信托，您考虑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资讯。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努姆钦率美方代表团将于5月3号到4号访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与美方代表团就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交换意见。再来看股市，沪深两市今日双双高开，沪指盘初在券商、白酒股的带领下小幅拉升，随后受煤炭、有色、石油等权重板块走低所拖累，逐渐的震荡下挫，临近收盘有所回升。受题材股午后走弱影响，创业板跌幅逐渐的扩大。今天多只白马股表现不佳，东阿阿胶跌停，伊利股份下跌近 4%， 浦发银行暴跌 5%。 截至收盘，沪指报 3081.18 点，微跌 0.03%， 深证成指收于 10342.85 点，上涨 0.18%， 创业板指数收于 1801.57 点，下跌 0.22%。从盘面上来看，禽流感、生物制品、白酒、养殖业、家电、环保、券商等板块涨幅居前，国产软件、半导体、煤炭、军工、港口航运、造纸、有色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青融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徐若曦，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若曦你好。 哎，你好。 你认为今天大盘的这种弱势震荡反映了市场怎样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这种震荡呢，就是从我的观点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震荡筑底，就尤其是这个上证指数哈，它因为在这个三千 3100点以下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一个状态。然后投资者呢，可能主要是担心这个就是国际形势会对这个市场会有下一步的这种叫做破位下跌嘛，所以大家就抄底的呢也没有太积极的去应对。所以我觉得它在3062点突破之后，它又造成了一个新低3041点，但这个平台呢又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就是说它突破3000点的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这个支撑它后面肯定会有一个就是突破，对吧？但是它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可能取决于这个国际形势它的一个走势。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说我们的贸易战的结果，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美国来华谈判，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阶段呢，大家都是观望为主，所以像我们都是建议清仓操作比较好，然后等待局势明朗的时候再去选择方向。 好，近期很多白马股啊，出了业绩之后啊，表现都不太好。从上个星期开始，那您认为这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因素呢？ 首先白马股呢是在2017年是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哈，就造成了这种所谓的19行情、28行情。那么他们几乎大部分的白马股都有非常高的这个涨幅，在2017年很多都是翻倍甚至翻两倍。那么他们这种股价的这种高企呢，其实是积累了大量的这种获利盘哈。那么这些获利盘呢，它是其实是有这种调仓的需求的。因为你毕竟说我拿着一个高位的股票，它的风险还是比较大嘛，对吧？那我还有很多这个市场的洼地，我还是需要去调仓。那么另外呢，就是很多因为去年买这白马的很多是公募基金啊，那公募基金呢它其实也有这个调仓的需求。那么最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是白马股它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公司它最后的业绩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嗯， 就比如说之前爆出来这个比亚迪是吧，它的这个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赚钱，反而还亏损什么的。那么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些这个酒企哈，白酒企业其实也都是低于预期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这个白马股就目前已经是成为这个市场大家不愿意再去所谓接盘吧，就是高位接盘的这么一个板块了。甚至说我记得有人说那个茅台哈，说这个2018年会超过1000，但是说这句话的人其实已经都已经离场走人了。那么我相信呢，可能这个当这个市场风格发生变化，就形成一致预期，大家都认为白马股可能未来这种获利机会比较少的时候，就大家都会抛弃它。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个白马股它的一个大幅回调。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您认为五月份还有哪些投资机会？ 那五月份呢，我觉得在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筑底行情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局部的机会。其实虽然说这几天其实都没怎么涨嘛，对吧？都是平台调整。那么但是呢，有一些板块其实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个人呢，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科技股。科技股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每年它的投资风格嘛，它其实都有一个主线。那么2016、2017年可能都是白马和这种蓝筹。那么2018年呢，我认为科技股还是独领风骚，比如说前面的芯片，对吧？那么然后还有之后的 5G 物联网，这表现都非常不错。那我认为之后呢，它可能会是其他的一些科技板块，就比如说它调整充分了的，像区块链呐，对吧？然后智能驾驶啊，这些其实都还在处于一个深度调整筑底的一个阶段的这些股票，他们应该是有一些机会的。然后另外一个机会呢，我认为就是 MSCI 的成分股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六月就入魔了嘛，对吧？那么在此之前呢，可能这些成分股呢也会受到一些大资金的青睐。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个人觉得这个相对主板来说，创业板的这个技术支撑还是更强一些。就是投资者呢，他这个心态上 他还是愿意去买这种相对来说这种风险偏好低一点，然后并且呢这个趋势性趋发展的这个趋势看着比较好一点的，所以我认为的创业板的科技股和 MSCI 股可能是后面的比较好的机会。 嗯，好，谢谢徐若曦的分析介绍和点评，谢谢您。 嗯，啊，不客气。 好，再见。 好，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国家队进场救市，至今仍然持有大量的股票，持仓关注备受我们的很多投资者的关注。那么随着4月底上市公司一季度的报告披露收官，国家队的最新持仓也已经完全呈现了出来。那么所谓的救市国家队，通常认为包括证金公司、中央汇金资管公司、外汇局旗下的三大投资公司以及五大国家队的公募基金。那么一季度末他们的持仓市值大约是 1.2 万亿元，一季度净减持244亿元，变化不大。从证金公司的持股行业来看，银行和非银金融持股市值占到了3300多亿元，占了总持股市值的将近一半。此外，建筑建材、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房地产等板块的持仓也比较多。从大的板块方面，主要的增减持发生在金融股当中，对23只保险股和券商股持仓整体增持了197亿元，对16只银行股整体减持了400亿元。经过前期公开征求意见的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日前正式发布实施，这就意味着外资在我国证券行业将可以实现由参股转向控股，新设合资券商也全面开闸，同时合资券商业务范围将逐步放开，新设合资券商可根据自己的情况依法有序申请证券业务，逐步实现全牌照运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征缴收入的增幅达到 17%， 为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基金的总收入达到了 3.3 万亿元，支出是 2.85 万亿元，当期结余将近4400亿元，累计结余达到 4.14 万亿元，可支付月数达到 17.4 个月。个税递延养老保险5月1号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和苏州工业园区这三个地方先行试点一年。税延养老保险的全称是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具体指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可以在税前扣除，等到将来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再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个人当下的税务负担，同时为将来的养老准备一份钱。对个人来说，税前扣除限额为每个月收入的 6%， 最高1000元。在领取税延养老保险金的时候，其中的 25% 予以免税，剩下的 75% 按照 10% 的比例，就是税率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假设一位参保人从30岁开始购买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每月拿出1000元投保，产品保证收益率是复利 3.5%， 等他60岁退休的时候，总共缴纳保费36万元，但是他的账户价值变成了 61.8 万元，通过精算，一个月可以领到2746元。2018年一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出炉，北京的白领平均月薪是10521元，领跑全国。此外，自2014年以来，人才跳槽频率逐渐的加快。截至2018年一季度，求职者前一份工作平均在职时长为 18.9 个月，大约是一年半。另外，以杭州、西安、武汉、成都、南京为代表的15个城市，在去年陆续出台人才吸引政策后初显成效。2018年一季度人才流入率比2016年增长 3.2%， 职场新人留存比例增长近 2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和深圳的房地产市场。据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院统计，今年4月份北京全市二手住宅共网签13673套，同比2017年4月份的16902套下滑 19.1%， 环比18年3月份上升 22.6%。 虽然同比仍在下降， 但2017年4月份之后，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从来没有超过 1.5 万套。今年4月份的网签量则是去年5月份至今12个月里的最高值。自2017年4月份开始，北京二手住宅交易价格持续走低，下跌趋势十分明显。进入2018年之后，降幅逐步收窄，价格逐渐趋稳。从近一年的价格曲线可以看出，今年前四个月，北京二手房房价基本是平稳的，波动幅度很小。与去年四月份的最高点相比，今年四月份的价格已累计下降了 18.2%。我们再来看深圳的房价，数据显示，深圳2018年4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54,169元，环比下降 0.03%。同比下降 0.82%， 成交套数1934套，环比下降 4.68%。 2016年10月份深圳实施调控政策，加码限购限贷，目前深圳楼市仍延续了这轮调控的趋势，新房价格连续19个月下降。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组上市公司的公告。以岭药业发布公告，某药品或临床试验批件，万林股份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58万股。人福医药发布公告，智霉素外用散获得美国 FDA 批准文号。好，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哎，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啊，说起来啊，那就话长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延续的时间很长。是什么呢？叫做家族信托。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富不过三代，是吧？但是呢，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你的家族的财富啊，遗传很多代，这就是家族信托。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家富城家族办公室的董事总经理刘晶。刘先生您好。 向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又见面了哈。其实说起这个家族信托啊，有人不是很了解，确实它也是一个舶来品，是吧？ 是的。 啊，咱们以前这个家族传承财富啊，都是把金子埋到地里，是吧？ 嗯。 或者是 大宅门。 或者说我这个产业我就交给你了啊，你们自己去运营吧，是吧？ 是的。 弄得好不好那就全看后人的努力了哈，包括一些时运啊、国运等等。那首先您能给我们简单的用一两句话说，这什么是家族信托，它和财富传承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好的。这个家族信托啊，它是在我们信托向下的一个高端产品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要想把这个概念解释清楚哈，里边有几个概念我们要先清楚。第一个呢叫做委托人，在这里边呢，也就是指的是家族的那个，一般是那个实控人啊， 最有 钱的，他把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呢，那么这里边就有很多种啊，就是按照这个海外来看呢，有可能是个人啊，或者是机构啊，或者直派机构啊等等很多啊。那么在国内来说呢，一般来说都是直派机构啊，直派机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托公司啊。那么还有一个叫受益人，就是真正的最后受益这笔财产的这样一个人啊。 受益人， 对对对，所以 受益人一般都是哪些人呢？跟他是什么关系的 人 呢？ 和委托人之间呢，他是可以有亲属关系啊。基本上来说是由委托人指定的人，指定的人。所以这层这个从这个概念在理解这三个意思以后呢，就是说家族信托是委托人啊。那么出于一种目的，也就是财富保护或者传承的这样一种目的啊，然后呢把其所拥有的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财产 啊，托付给受托人，啊，然后呢，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也就是受托人的名义，啊，为受益人啊他的利益进行管理和处分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把它叫做家族信托。 哎呀，简单来说，就是这笔钱肯定要是给某个人的，但是呢，不能现在就给。 对， 中间呢有一个这个机构负责给他打理和操持，是吧？ 是的。 那么要怎么给法呢？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内容了啊。 好的。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种家族信托？包括就那个受益人，刚才我也问您了哈，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不能够一次性给到他，还要弄这么复杂一个流程，您跟我们说说。 嗯。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来理解哈。如果从广义上来讲，所有达到这个信托机构要求的啊，都可以作为委托人来设立这个家族信托啊。那么如果从这个狭义的角度来讲呢，我想我个人总结哈，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呢，要有一定的资产规模。因为设立信托呢，它在中间持有过程当中，因为你毕竟是把财产委托给另一个人机构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向机构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的啊，是每年支付的，所以这个费用呢还是有一个额度的啊。 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哈，有一次班里搞活动要钱，就是班里的事儿， 对， 那钱不够，后来我想我们家有一个小收音机，我爸可能花50块钱给我买的，然后呢我就不好意思，我就跟我一个好同学啊好哥们儿说，你拿到那个当铺给我当了行不行 啊， 然后呢他回来之后差点揍了我一顿，他说你让我去出丑是吗，啊，50块钱的收音机你让我当了，就是那个 不收当， 但是不收这个，对不对啊？对，一个是你这个钱太少了，所以我想到这个信托也是这样哈， 对， 我这查了一个资料， 成本太高啊，因为它有一定的成本，如果金额太小的话，基本上还不够支付这个成本，我觉得这时候意义就不大。 不大了，你说我这100块钱弄一信托， 对， 说10000块钱弄一信托不至于，对吧？ 对， 我看有一个资料说现在这门槛高的有上千万的。 对，这个每个受托人也就是信托公司，他这个要求是不同的。比如说我知道的哈，现在300、500、1000都有。 哦，300万的也有。 也有，对。 哦，那在北京这个还是 还是 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一套房子 但是也存在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第一个，你要有一定的门槛哈，你资产量。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实在的需求啊，你是否了解了家族信托它真正的作用是什么， 对，这就 是它对我起不起到这样的作用。 为什么要弄一个这个呢， 对。所以说家族信托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富人们哈，他用这样的一个金融工具啊，他是对自己有帮助的。家族信托一般我们总结起来可以有这么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关于资产保护的作用啊，因为信托有一个特点啊，因为我把资产啊委托给另一个机构来帮我管理了，那这个时候呢从法律上这个资产就不再属于我的资产了，就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不再属于我的资产了。那么在很多的时候，比如说面临债务面临其他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包括婚姻面临的一些风险的时候，那么它分配的都是法律上属于你个人资产的这个资产啊。那么既然不属于我了，法律上已经不属于我名下的资产了，那么就不再被分配的范畴之列。所以变相的达到了一种资产保护的作用。这里边很多案例，比如说那个默多克和这个邓维迪离婚案哈，这个我们来说默多克不说首富也是富可敌国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邓维迪并没有分去他过多的财产只得到了北京的一个四合院还有一些现金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传承财富的传承，因为信托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不是一次性来赠与或者是给付的那么我要设定一定的受益人获取的财产的一个条件。 有条件。 有条件。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说有一个西服革履的提着公文包的人来到一个年轻人面前告诉他你有一份这个信托遗产那么要求你在25岁之前必须要结婚达到这个条件以后你就可以获得一大笔的这样的一个信托分配所以说那就是说他被指定为受益人了。 有些时候受益人被指定了，他都不知道，他自己都不太清楚。 哦、哎呀， 啊，这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赶快去问一问啊，你有没有被某个人指定为受益人？那也就是说，这个受益人他可能是各种人，对吧？比如说打比方哈， 嗯， 我有可能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一个信托基金的受益人吗？ 当然，理论上是可以的， 理论上可以， 理论上是可以的，哦、但是我估计很少有人这样去做啊。 我相信万事都有可能。 第三个，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的作用是什么？比如税收的筹划，因为富人钱多了哈，他要对这个税收，你逃税是不行的， 对 啊，这是犯罪的哈啊。但是呢，我可以根据法律啊，合理的去达到一种节税的作用。那么信托呢，就天然的和保险一样，有这样的对于某些税种是有这样的一个节税的功能的、嗯、啊。所以说这也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信息的保密作用，因为它不在我名下了。啊，这样的话，基本上如果，就是即使穿透，也很难查到这笔资产是属于我名下的财产。 嗯， 所以主要是由于这么几个原因，那你就看一看是不是你有这样的 需求。 哎，你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设立嘛。 啊， 所以这么两个条件。 嗯，其实有的人呢，他担心就是他这些钱要是现在一下子全给他的这个孩子吧，打比方啊， 嗯， 但是他担心让孩子乱花了。是不是、 嗯、 或者担心呢他交友不慎啊，这钱被骗了，或者是种种不放心， 嗯， 于是呢他弄了一信托，是吧、 嗯、 那么这种和所谓的遗产啊赠与啊或者是继承啊、 嗯、 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优势呢？ 还是有很多区别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赠与啊，那么赠与呢，首先是就是控制权的问题啊，关于控制权的问题、 嗯， 那么赠与呢，是既丧失了对这笔财产，我说是委托人哈， 嗯、 委托人啊，也叫赠与人，在这里叫赠与人了啊。那么他既丧失了对这笔资产，比如说我们举一个详细的例子，房子， 嗯， 啊，我把这个房子啊给了我的孩子， 嗯， 啊，在给赠与的同时，我既丧失了对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法律上的所有权，我也丧失了对他的控制权， 嗯， 因为他名字已经变成了我的孩子。但是信托来讲呢，他只是丧失了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啊，但是他实际受托人委托人还是掌握着对这个受托资产的这样一个实际控制权，因为他在可以在意愿书填写当中有条件的分批的进行给予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这个不同呢，就是赠与的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赠与是一次性的啊，一次性的，哎，过一套房子基本上过完户 就 结束了，对对对，就结束了。啊，但是信托来说呢，它是分批次进行的，它可以设立各种条件，哪怕我是给我孩子作为受益人的，我可以要求子女上，鼓励他上某个长春藤大学， 就是、考上大学奖个游戏机， 奖励给多少 是吧？谈个女朋友， 结婚 买个手机 啊，对，然后回家族企业工作啊，然后晋升到什么职务， 明白了 啊，然后开设公司自己创业，达到不同条件，嗯、其实它是一种主动规划。能够，他的目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家族企业能够有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 啊， 所以说这是赠与 啊。您这么一说的话呢，我就明白了，这个遗产的这个赠与也好，继承也好哈，它都是一次性的。然后呢，完之后呢，跟我没关系了啊。我原来是父亲啊，或者说我是家长是吧？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但是这个信托呢，虽然这个钱啊跟我没关系了，但是我可以更改。这个你拿到钱的条件和时间， 但是这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赠与的问题， 嗯 啊，遗产又不同了，啊，遗产呢一般来说有两种，啊，一种呢叫有遗嘱的遗产，啊，一种呢叫做没有遗嘱的遗产，是吧？那有遗嘱的遗产按现在来说呢，就是说它面临一个难关，就是没有遗嘱，有遗嘱，但是呢遗嘱呢它需要一个继承权的公证，比如说房子，我们拿房子举例，还是一样。这个继承权呢，就要求全部的继承人、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全都要过来。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 然后签字。 貌似这个很复杂，是吧？ 对， 对， 对， 很复杂。那具体信托可以规避哪些繁琐的手续啊？或者是让我们把这事儿很简单的办了呢？广之后我们接着来聊，稍后见。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其实啊，甭管咱们的钱多钱少哈、要操心的事儿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一个呢是怎么让这钱更安全，另外一个呢是怎么让这个钱啊生钱啊增值。第三个呢就是怎么让这个钱啊传承下去啊。可能不同的数额我们的手法、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和大家说的是这个家族信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家富城家族办公室的董事总经理刘青。刘先生您好。 好，挺好 啊。上半段因为要进广告了啊，所以我就让您留了一个扣啊在这儿。就是说如果这个以房子为例啊，或者以这个遗产的这个继承为例啊，在处理上面信托有它得天独厚的好处，是吧？ 是的、 特别是这个人他有很多孩子的前提下， 对， 是吧？来您跟我们说说。 嗯，那就是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有遗嘱的情况下，那需要法定继承人和被遗嘱继承人都要双方共同来进行公认。 打比方他有四个孩子吧，委托人有四个孩子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是用遗嘱公证的方式， 就是在进行遗嘱交割的时候，他们都要能够签字同意，签字同意。 那是他订立遗嘱的时候吗？ 不是，是 去世之后， 已经去世了 来过户这个房子的时候。 如果是生前已经公证过，这个当然可以了，就是所有人都参与公证，当然可以了，就不用有这道手续了。那么对于没有这个遗嘱的这种遗产，纯粹的遗产来说，那就走继承法，继承法那就按顺位继承。顺位继承，那这个过程当中，又要确定很多东西，比如说先确定继承人范围，就是多少人跟他有关系， 是 跟这个遗产有关系。第二呢，要确定继承顺序，继承顺序，然后还要有继承的分配比例，以及其他条件的一些附加等等，这些很复杂，也比较复杂，所以这些都搞清楚以后，这个资产才能够进行分配，但是信托呢？因为他当时办理信托的时候，这笔资产已经不再属于委托人了，所以他就不存在遗产的问题，直接按照信托的指定的那个受益人直接继承就可以。 您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张三是吧？他在他生前弄了这么一个信托计划，他有四个儿子，老二，这个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对， 就想给老大怎么做？ 很简单，因为父母在生前的时候呢。这个财产，比如房子吧，这个财产是归属于父母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呢，双方共同到信托公司把这个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变为委托财产。这个时候，这套房子就需要过户。 啊，就需要过户，由他们两个人的名下过户到信托公司。当然，在这个财产在信托公司是分别登记的啊，也不归属于信托公司的资产。 信托公司不限购是吧？ 对，然后呢，他 不需要北京户口是吗？这个很容易， 另当别论了。在国内也不容易，现金比较容易啊。这个房产在国内不是特别容易，因为我们很多政策比较多。然后呢，因为这个名下他不属于他名下了，那这个时候在进行。达到受益条件进行给受益人分配的时候呢，就直接按照他们两个人当时写的那个意愿书的意愿， 老大 直接进行分配给老大，该给谁就给谁， 就给谁， 对，就没必要。 那老大日后怎么获得这个房子呢？ 再给他过户过去 啊，就是等老人家这个百年之后是吧？ 对， 然后信托公司会找到这个老大再给 那就看他那个信托条款是怎么写的了， 嗯 啊，那个条件如果写的确实是百年之后啊就给。有的时候说生前你达到什么条件也可以给都可以。 这就是刚才您谈到信托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有条件或者说分阶段或指定时间段， 对 对， 然后让这个受益人拿到啊这个财和物， 它和赠与啊还有这个遗产啊还是有一些有很大的不同的。 嗯，那我就觉得这个里面啊，这些订立的内容或者说条件， 嗯， 还真的很有意思哈。 啊，对，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可以想象， 嗯， 是吧？你自己可以规划，嗯，因为不同的家庭它有不同的这个关注的焦点，是吧？ 是的。 那您接触到的这种案例应该比较多，计划比较多啊。您跟我们说都是什么样的信托条件和内容？ 我觉得这样，这个信托的合同当中呢，首先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要素， 嗯 啊，现在明确委托人是谁。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需要双方共同签字啊。然后受托人要确定一个信托公司啊。同时呢，要指定明确的受益人，受益人可以是本人，也可以是他人，可以是直系亲属，可以是非亲属，也可以是异人，也可以是多人啊，都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呢，定下来这些要素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和律师，信托律师啊来进行协商。信托律师呢要了解家族办理这个信托架构的结构，法律结构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嗯， 然后帮他去设计这个财产的分配的机制， 嗯 啊，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 嗯 啊，那么这个设立完以后，再根据他的意愿再设立这笔信托资产的一个投资方案，因为这个资产呢他还是要生钱的， 嗯 啊，还要进行运作的啊。那么到底是只购买信托产品呢，还是可以购买其他的，投资于其他的风险稍微大一点的一些渠道呢？啊，这个需要和委托人之间有一个共识啊。所以这个投资计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围。 这个投资计划谁说了算？ 投资计划是原则上是法律上来讲应该是受托人说了算啊，但是受托人会征求，一般都会征求委托人的意见 啊。比如说委托人就想买国债定期存款， 可以啊， 也没问题， 可以啊。 他想要买一些这个风险高的投资产品， 有些时候委托人还会指定另外一家机构， 嗯 啊，投资机构啊，然后钱进入信托以后，然后再由信托投资委托给那个，那就不是委托人去投资，委托那个投资机构来做了，而是信托委托那个投资机构。 这好几个甲方和乙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达到他资产的一个保值和增值的这样一个目的啊。所以 那根据您的了解，就是他们的这种投资计划哈， 嗯， 大概希望年化收益是多少？ 一般这个信托呢，设立信托呢，绝大多数都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因为他信托里边的资产不是他全部资产，所以说呢，他这笔资产呢，他会认为他希望他能够风险稍微低一点，我们了解的就是八左右啊， 年化 就比较多，对，八到十比较多，这是他们的意愿啊，当然现在信托的产品是不取消刚付嘛，是不允许进行刚性兑付的， 嗯 啊，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目标而已啊，也不是信托公司承诺给他的一个数字， 就有可能这个本金会亏损啊。 对， 是的， 是吧？ 我们现在这个新的资管新规来说， 嗯， 必须是有这种风险意识的啊。 那是不是里面要配一些刚才所说的国债定期存款之类的？ 那就看委托人意愿吧， 看意愿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资产管理计划了，是吧？ 对，是的， 是， 嗯。另外，这个有些时候呢，它还会设立一些保护人条款。啊，也就是说，刚才除了三要素以外，还有一个 X 加的这样一个要素，叫保护人。 嗯， 也就是说，他委托人出于能够有人帮助他监督啊，这个信托财产的执行过程的执行， 他不相信信托公司啊， 哎，他找一个 监理、 自己特别信任的人，一旦自己不在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哦、 啊，可以帮助他去监理啊，去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哦、所以这里边可能也要设立一个保护人条款。啊，这个也是他的意思、 也是啊， 对对， 特别是这个诚信 的 问题，是吧、 嗯？ 我这么多钱都委托一个信托公司了，信托公司啊、跟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他凭什么呀？ 对， 啊，还得找一个刚才说什么 X 人？ 对对对对， 好。 所以这里边其实核心的就是中间那两个啊，这一个就是分配的机制啊，分配机制那就每个家族多种多样了。啊，就像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哈、啊， 结婚的、 结婚啊，然后生子，还有生子， 还有生子， 还有的家族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家族能够繁衍，更好的繁衍生息哈，啊，那么每生一个孩子给500万也有，啊，也就是说我几个孩子、 哦、 几个子女哈、 啊， 几个子女，这几个子女，如果你们家族里边每个子女如果再有一个孙子辈的孩子落地。啊，那么我就会 给个红包吧， 从这个家族的总的这个信托基金里边会再给一个大红包给他、啊， 好， 是这样的。 那有没有谈到就是对老人家孝顺不孝顺、赡养不赡养的问题？就是说，当然不会存在说你就是跟我断绝关系什么啊那种可能性，但是就怕呢，你这个人吧，心思都到外头了啊，不顾家了。啊，不顾我也好，不顾这个我的孙子呀， 嗯、 或者是啊你妈呀，啊或者是等等吧，啊会不会存在这种防止他出现这种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啊？ 然后对他的一些惩罚。 我们现在订立家族的信托呢，一般他们资产量都是蛮大的， 嗯、 啊，所以他思维方式呢脱离开了普通家庭的这种传统思维方式， 跟我想的不一样。 他有少数的可以把这种孝顺条款放在里面去啊，说你不孝顺，但是这个呢就是很难界定啊，孝顺和不孝顺这个词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一个概念啊，他不像说你考上大学了和没考上大学就这么一个是和否的关系啊，他们。对于这个道德层面上来讲呢，他们更多的是比如说有些条款违反法律啊，如果啊你这一支啊子女当中你这一支啊你违反了法律啊，他会设定一个非常严格的条款，你就丧失了对这笔信托资产的受益权。 哦，真有这样的、 啊、有这样的、 哦、这一支指的是就是他其中的一个儿子的下边的那一些， 因为信托、 啊、是吧， 信托不是一代的、 嗯、 啊，他有点像我们那个诺贝尔基金啊，诺贝尔基金已经好多代了哈，而且他 诺贝尔奖基金 啊诺贝尔奖的啊，这个现在钱越发越多啊，是因为他有增值效益啊，所以很多家族信托他是这一笔钱基金成立起来以后啊，他是受益多代的， 嗯， 啊，受益多代。那你这一支出现问题的话，那你的子孙有可能，你这一支的子孙可能都不能受益这个信托了， 嗯， 那他就会很注意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嗯， 啊，这样的话，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达到家族能够啊、 哦、 遵纪守法的这样一个目标。 哦，这个就是家风，可能也体现在 这 个 家族文化 计划里， 对， 啊，文化也体现在这个里面 了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当然，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因为他这个不是给一代或给两代啊， 嗯， 但是他钱够多的话，或者说呢增值够多的话，那确实可以给复印到很多代，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复印到很多代的话，那有一些计划，它是不是赶不上变化呀？就是、我们不知道未来100年会发生什么样子，就像100年前也不知道， 是的， 现在的中国是这个样子，是吧？ 嗯， 那他怎么来定一些可以预见到的，或者有一些超前性的信托计划内容？ 它是这样，这个首先呢，信托订立的，第一呢，原则性的东西比较多，因为原则性的内容变化的比较小，比如说是否违法， 嗯， 啊，是否有子， 嗯， 啊，这些都是几代人可能都很难改变的东西啊， 嗯， 当然也有一些很细化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了 N 多种哈、啊，上学啊，还有这个生、啊结婚呐、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时候他也会留一些缺口，啊，留一些缺口啊，比如说可以有一些争议的，啊，由啊哪一代人的谁来负责来进行修订、 哦、 啊，也是可以， 还可以有后面的人来修 订，因为律师是这样，律师就是你去怎么要求， 他就帮你， 他就严格的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啊，所以说律师在帮助你制定这个家族信托的这个意愿书的时候呢， 嗯 啊，他会帮助你考虑到这些内容， 嗯 啊，帮你考虑到这些内容。 你比如说，我说一最实在的吧，就是生活费的问题吧，是吧？因为你这些钱要给你的孩子嘛，子子孙孙嘛，可能每年或每个月都要从里面领点钱吧，打比方啊。 嗯 嗯，那么我们都要考虑到通货膨胀嘛，就像刚才所说的，别说一百年了，三十年前你就觉得一万块钱那天文数字、 嗯、 对不 对, 对，那现在呢不算什么了。 嗯 啊， 但是你如果在当时第一代这个委托人就写的是一个明确的数字，那没办法，律师就 只能给那么多，是吧？ 我们举个例子哈， 啊， 就是梅艳芳啊，梅艳芳在去世之前啊，把自己的财产做委托给信托公司， 嗯 啊，然后呢，他母亲只能，因为他母亲喜欢赌嘛， 嗯，是是， 啊、他怕一下子都花光，所以说呢，他是变成每月， 嗯 啊，后来他母亲去到法院起诉，打官司也没有赢嘛，那律师说我就按照这个。 就是 委托人给我的指令来做的，没有办法、 嗯。好，那通货膨胀也不考虑了，是吧？ 是的。 好，当然这个就是，如果大家要做这个的话，可以考虑考虑啊。 嗯 嗯，就是你的那个数字啊，最好是附加上一些因子啊，比如说通货膨胀率啊， 对， 或者说 对你写上了 当年房价的涨幅啊等等啊，就可以考虑。 你写了，律师就会按照 你 去做。嗯， 对，还有就是。我这么多钱是吧，包括后代都要从这里面来支取，我委托了一个信托公司来做，放心吧，刚才您倒谈到了有一个监理人哈、啊 嗯、 那么就是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做家族信托，一般我们考虑的就是啊，你怎么是不是得一个百年老店呢，是吧，或者你的这个资历啊留存的时间运作的时间长一点才可以，但是我们知道信托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新生事物啊，没多长时间、 嗯、 啊，您怎么来看挑选家族信托的这种委托机构 啊？委托机构是这样，看国内和国外了，因为信托最初产生的时候是产生于欧洲、 嗯、 啊，最早可以推到十字军东征、 嗯、 啊，就是那个时候经常打仗，贵族们呢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嗯、 回不来他会把他的财产委托给信任的人啊，然后按他的意愿进行处理啊，帮他管理，一般那个时候更多的委托给牧师啊，牧师来做这个事情。 嗯， 那么后来呢，逐渐的推演到了现在的信托。那么从国外来讲呢，一般来说，按照信托法来说，就个人啊、机构啊都可以啊，持牌啊，也当然是最可以了。 个人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就 自然人， 我也可以， 自然人也可以作为受托人的 啊。 但是对于我们国内来说呢，我们还是直接就是高标准要求了。 嗯 啊，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能够持牌的这个信托公司啊、具有这样的资质， 嗯 啊，所以说一般他们现在都是属于国有的，应该都是全是国有的啊、 嗯， 全是国有的， 这比较放心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这倒是一个好处， 啊、一个好处啊。 对， 另外呢，就是说，刚才您谈到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做了这个家族信托的话呢，这个钱和这个物已经就不属于我们了，对吧？ 嗯， 那万一。我还要用钱呢，就或者说这个条款我还能再更改吗？ 嗯，原则上来说呢，我们信托包括两种啊， 嗯、 一种呢叫做就是不可撤销信托， 不可撤销， 还有一种叫可撤销信托。 嗯 啊，那么可撤销信托呢，一般就是阶段性的， 嗯、 比如说我就是委托给你五年、十年啊，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更改意义也就不大了。家族信托呢，你如果要想达到那个对你资产的保护的机制， 嗯， 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和目的，一般来说啊，大多数都是定为不可撤销信托，啊，那不可撤销信托呢，从表面上感觉说，这个东西就 不能再更改了哈、 嗯、 啊，实际上来讲呢，他会在设立条款的时候，就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他会留一些口子、 哦、 啊，让自己去做变更和更改，所以里面的条件原则上来讲是可以更改。 比如说呢？ 比如说设立的分配的比例啊，分配比例啊，包括对于委托人啊这样受托人的这样的一个更换， 嗯 啊你就你没有达到我的这个要求， 嗯 啊，那么我是有权更换受托人的、 哦、 啊，我是有权更换的啊，包括他赋予了保护人很多的一些职责、 哦、 保护人甚至于权力大到可以更换受益人、 哦、 啊，都是可以的啊，类似于这样的条款啊，只要他设立了啊，那么律师就要严格按照他这个方式。 就换句话说啊，即使我签订了这个不可撤销的家族信托协议啊、 嗯嗯、 这个合约的话， 对，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还是可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的。 对， 就是这个信托计划是设立了不能撤销了， 对， 但是某些重要的条款包括一些受益人、 嗯、 我还是有权按照当时的约定 对 来进行微调或者是大改的。 比如说我们最关心的一点就是我在里面的资产、 嗯、 啊，我哪一天想全部拿回，但是你签的又是不可撤销信托 啊、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拿回呢？ 把受益人改成自己吗？ 你把受益人改成自己，把分配方式直接就改成一次性分配、 哦、 那不就等于是全部拿回了吗？ 哦、 就是、这样 明白了啊。打比方我刚才不也说到这个子女不孝的问题吗？打比方啊，不孝了、 嗯、 我当时看走眼了、 嗯、 或者说老二对我更好了、 嗯、 对吧、 嗯、 啊，或者是俩都不行、 嗯、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受益人做变更、 嗯、对 对吧， 可以的可以的， 就是这个信托还是在的， 还可以的、 啊，该交的那些费用还要交， 是的， 做的这种投资理财也在做， 是、啊、 但是受益人就可以发生变化。 意愿书里边一定要写出这一条， 啊， 如果发生什么情况， 嗯、 我有权更换受益人。 嗯，好，还有就是这个债务的问题啊，就是打比方，我现在啊有一笔钱，我全放在这种家族信托里面了， 嗯， 过了一年，那我又欠了一笔钱，那债主来找我了， 嗯、 我说没钱，债主说、 嗯、 你不还有一个家族信托吗？ 嗯 啊，叫父债子还。 嗯，明白。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嗯，为什么？ 这个根据信托法哈、啊，这是信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嗯 啊，根据信托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哈、啊，信托资产一旦成立，它就从委托人啊、受托人、受益人的财产当中就分割出来了，成为一笔独立的运作的资产，它是不能够用于被抵债和清算还有破产的。啊，这是法律规定的， 啊， 其实从原理上来理解也很好理解， 是 啊，我用于还债的，一定是我个人法律上我个人名下的财产， 个人拥有 对吧？ 处置权， 哎，对对对，但是这笔财产我已经把它，就是委托给其他人了，法律上已经不属于我了， 嗯、 所以这笔资产自然就不会被用于抵债。 好、 啊， 这个倒是给一些创业的或者说做生意的朋友一个提示，就是在你的公司发展到还真不错的时候，你不妨拿出一部分你个人的财产，啊， 嗯、 设立一个这样的家族信托。 我们其实建议家族这样去做的，就是说，我们叫风险隔离，也就是说，他的、 嗯、 企业资产还有他的这个家族自身的资产啊。 嗯， 中间建一道防火墙， 是、 啊、那么因为我们很多企业家他会有一些借一些债务啊， 对 啊，或者是做一些担保啊， 是 啊，如果这些条件一旦触发的时候，这些风险点一旦触发的时候，有可能把他企业连同他家族的所有的资产全部都清倒回去了，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提前把它保护起来一部分， 对 他未来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比如说美国的安然公司倒闭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 哦。 他不是用的信托，他用的是保险啊、 嗯 来提前规划出这么一部分、 嗯、 啊，那么安然公司倒闭之后，他们我忘了一个数字了啊，反正夫妇两个人每个月还能拿到比较可观的一笔啊这个养老金啊，所以那笔资产是不能够被为抵债用的、嗯、 但是他们俩拿这么多养老金也遭人恨呢 啊，是的， 因为他这个倒闭不是一般的倒闭啊， 是的是的， 是吧，他建立在在诚信失的缺位的基础上， 但是这里边我们一般就强调两个问题哈、啊，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呢，你用于委托信托资产， 这笔资产一定是你的合法收入。 对， 信托公司， 这个、很重要。 对，你不能说我这个非法所得， 我 为了 我 为了洗钱，我为了怎么样，这是不行的。 哎、是 啊，所以这个信托公司一般都要他出具合法收入证明啊、 嗯， 这个把控这个道德风险啊和法律风险。第二个方面来讲呢，你不能够，虽然它有这个功能啊。律师当时会提醒他啊，你不能够以故意逃避债务或者其他法律责任为目的来设立家族信托、 嗯、 啊，一定是主动管理，而不是被动的逃避啊， 对 这样一种方式，否则的话，信托公司是不接收的， 对、 啊，是不接收的， 这个很关键， 很关键 啊。 对， 其实啊，说起这个家族信托，大家觉得好像都是国外的那些顶级富豪干的事儿，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个人觉得，在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哈、啊，因为这房价高起哈、啊，很多人呢。他会考虑啊，处置自己手里的一些房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产， 嗯， 啊，变成现金， 对， 再考虑到怎么给到家庭。所以说，按照目前这种信托公司最低的起点300万的话呢，那可能符合这个线的人还不在少数啊。所以说，大家提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有必要。当然，钱更多，考虑的那就更多了哈。 嗯、 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在中国做家族信托有哪些？顾虑，或者说这个委托人呢啊、 嗯， 他自己有哪些顾虑，和国外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信托，尤其是家族信托，应该在中国来说属于一个新生事物， 嗯 啊，所以说作为委托人来说，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来说哈，这个顾虑很多啊，其实顾虑还是蛮多的。虽然它有那么多的作用啊，其实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顾虑就是信托公司倒闭怎么办，对吧？这就好像是当时老百姓投保的时候问保险公司倒闭怎么办，我的保费怎么办？啊，那么这个，其实信托法我想是在29条啊当中就规定了， 嗯， 就是受托人，这个他的这个必须将这个信托的这个财产啊要进行分别记账啊，他不属于委托人的，同时也不属于受托人的这个财产、 嗯、 啊，然后来进行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也就是说，信托公司的倒闭和受托财产无关， 嗯 啊，因为它是分别进行记账的，所以这一点呢，应该这个问题是不会， 就是说他只要不挪用你的钱 是不行的，他没有这个权利， 不行的， 他没有这个权利， 啊、 对， 他如果挪用了，那有可能， 而且他不能混同记账的， 啊是， 嗯，不属于同一类资产， 嗯， 所以这是比较核心的啊，这个顾虑啊，这一个方面、嗯。第二呢，就是第二个顾虑呢，就是说委托人的这种财产的隐私啊，是不是？有效啊，在国内，这是委托人比较这个 他关 心 的隐私是内容，这个信托的内容还是其他的事情？ 就是、包括信托的内容，也包括这笔资产的所有人，因为有些人他设立信托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这么有钱， 我有这笔资产， 好 啊，包括是有的家族连受益人都不知道啊、 嗯， 受益人都不知道， 对 啊，这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说投资的这个渠道有限。啊，会不会限制整个的收益水平？啊， 就是你 中国 能不能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谈过的一个问题了，对对对，就是说你最后你跑不赢 C 片啊、 嗯， 这笔资产还是贬值了 啊、 嗯，也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啊、 哦，嗯，所以说这个几个方面吧，啊，也是中国的家族啊，在我们在接触的时候哈、啊，这个接触到信托的时候。的大概的一些顾虑吧、 嗯，所以我觉得家族信托在中国还是要走一段时间的， 对、 这个路的哈， 对对，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嗯。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朋友圈的一个段子啊？ 嗯， 说是段子啊，但是可能真实生活当中存在什么呢？说上海某一家创业公司资金链要断裂，眼看就要关门了。结果公司里的一个清洁工阿姨拿出600万给公司完成了融资。 哦， 至于为什么要做这笔投资，阿姨说。喜欢公司的氛围，希望大家都不要走。后来有人说了，这阿姨是上海浦东本地人，搞一个大活动拆迁，手里8套房，1700万现金，不会打麻将，不会享受，只会扫地抹抹灰。 嗯， 于是到了这家公司去工作。虽然这是段子啊，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因为是吧，拆迁。拿到了大量的现金， 郑州也有很多， 是吧？ 郑州最高的7000多万啊！ 这好像就有一个新闻报道的是郑州还拿，他们是也是去扫大街嘛， 就 是、就 是 做清洁工嘛。 对。对 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说这笔钱怎么分配？ 嗯， 真是个问题啊！ 啊， 就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是很多人他经营家族企业，或者说他自己创业获得了巨额的财产，他有可能是其他的途径，突然一天就暴富了。